即亚伯朗和伊撒格曾寄居过的地方。伊撒格享寿180岁，他年高老迈，已享千年，遂断气而死，归到他亲族那里去了。他的儿子阿萨乌和雅各伯将他埋葬了。